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岂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心海中， 好狠心海中， 坚持一种梦。

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

心跳，没错，爱在燃烧，好想伸手把你拥抱。世界那么渺小，我们往哪里逃？故事已决定好，谁是谁的主角？想着你的撒娇，看着你的微笑，自愿为你神魂颠倒，不怕别人围剿，不听谁的劝告，躲进我的怀抱，挡住一切风暴，全世界还有谁？